欢迎你，真是目不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项羽被田荣吸引过去之后，刘邦就可以放手一搏了。公元前206年8月2号，他率领汉军从羊肠小道出发的时候，提出的进军口号是中秋节之前打回关中和家人团圆。这个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士气，他们跋山涉水，日夜行军，一点儿都不知道疲倦。半个月之后，还真就穿过了那杂草丛生、荆棘密布的无人区，成功地进入了关中。这儿又不得不说一下张邯了。前边已经说过，项羽在鸿门宴上妇人之仁的表现，让范增大失所望。范增当着项羽的面摔碎了刘邦赠送的玉斗，破门而出。项羽对此心里边震撼不已，因此也就对刘邦格外的提防起来。封王的时候，他把刘邦赶到了偏僻遥远的汉中去了，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他难有作为。而且为了防止刘邦有叛乱之心，还把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原秦朝叛将分封在关中，用来监视防备刘邦的一举一动。此时的关中实际上已经是一分为三了，称为三秦。刘邦要想东归，就必须要经过张邯、司马欣、董翳这三秦之地。三秦之中，张邯的封地是秦朝旧都咸阳以西的所有地方，其都城根据项羽的命令设在商丘，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兴平，而不是河南的商丘市。于是当年秦朝的大将军如今变成了雍王，他清楚地记得他被封为雍王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啊，当年他为秦朝上刀山下火海，拼死拼活，最终只是白打了几年工，不但没得到朝廷的嘉奖和分封，甚至还差点成为大权在握的赵高的替罪羔羊。在人头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张邯不得已只好反秦，投靠到项羽旗下来。其实投靠之前，他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因为项羽的叔父项梁当年就是自己杀死的。项羽会不会原谅自己并且接受自己呢？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一向刚愎自用、睚眦必报的项羽，这一次却显得很大度，不但接纳了他，而且还重用了他。当时的他很感动，这才是自己要找的明君呐。后来项羽坑杀了他手下20万湘军，虽然他极为不满，也一度很失望，但他对项羽仍然很忠心，毕竟那时候的他已经无路可走了。被封为雍王之后， 他的心里才得到一些平衡。即便他知道这是项羽拿他来当挡箭牌，但他已经很满足了。封王封侯，功成名就，人生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因此他尽职尽责，很好地遵照项羽的意思去做了，时时刻刻监督着刘邦的一举一动。然而张良火烧栈道，不但迷惑了项羽，也迷惑了他。他也一厢情愿地认为刘邦再没有东归之心了，于是他慢慢地放松了对刘邦的警惕。前不久听说刘邦似乎有举动，他还是紧张了一回。但当他得知刘邦只派了几百人在修栈道的时候，他只是轻蔑地努了努嘴，那表情似乎不值一提。这样修下去，猴年马月才能把栈道修好呢。张邯说完这句话，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消息，汉军正在攻打陈仓。听着士兵的传报，张邯心里边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难不成他们从天而降？可是当他得知汉军的开路先锋是夏侯婴和樊哙，而带兵的将领是韩信的时候，原本惊慌失措的表情顿时烟消云散了，随即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他给了刘邦帐下这三员文武大将这样的评价：樊哙一介武夫，有勇无谋；夏侯婴一介小吏，有谋无勇；韩信一介乞丐，曾受过胯下之辱，无勇亦无谋。这样的将领，这样的军队，何足为虑呀。张邯二话不说，带兵就往陈仓方向赶。那架势好像马上就可以拿一份功绩向项羽交差了。可是他一到陈仓城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判断错了，汉军早已经摆开队形在等着他来了。训练有素的士兵一丝不苟的阵型，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支威武雄壮之师。既然这样，那还说什么呀，手上见真章，开打吧。顿时间是人仰马嘶，刀光剑影，乱石纷飞，迷人眼。硬碰硬原本是张邯的拿手好戏，他当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就是这样练成的。可是此时的他忘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手下那20多万从服刑的囚犯里弄来的敢死队已经被项羽活埋在新安了。他现在手下的士兵已经不再是铁打的敢死队，而是一支众叛亲离的乌合之众了。20多万兵马被活埋，关中人除了痛恨项羽，更痛恨领军人物张邯、司马欣、董翳。在他们的眼里，正是这三个人投靠项羽，才使得他们做父亲的丧子，做妻子的丧夫，做儿女的丧父。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丧子丧夫丧父之痛。此时他手下的士兵个个都对张邯充满了抱怨和怨恨，又哪有心思打仗呢？一边是思乡心切奋不顾身的汉军，一边是心存恐惧无心恋战的张军，这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较量。张邯不是傻子，知道再这样打下去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于是在一阵扯呼声中就开始了大逃亡。当然张邯打仗还有一大秘籍， 就是在逃命途中还能够反戈一击。当年项梁就是在连胜的时候被他突然反戈一击而尸骨露于野的。此时他又故伎重演，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在溃逃的间隙居然还能稳住阵脚，组织好手下人马进行反击。可是这一次他错了，他碰到的对手是韩信。韩信一见张邯调转马头，手上一挥令旗，原本看起来就像一盘散沙的汉军顿时组成了有条不紊的阵型，时散时合，时攻时守，变化无穷，端的是神妙无比。张邯这下没辙了，如果再不逃命，只怕就没有机会逃了。在逃的过程中，他修改了对韩信的评价，用兵如神。郝志城里，张邯进行了第一次反思。张邯与韩信交战两场，都以失败告终，这让张邯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以前他认为他的克星就是项羽，他甚至是这样认为的，如果项羽自称为天下第一好汉，那么他就可以称为天下第二好汉。可是今天的韩信却给了他迎头一击，看来呀，我真老了。张邯隐隐有了一种廉颇老矣的感觉。可是他不会明白，即使他不是碰到了用兵如神的韩信，他也注定会失败，因为他的手上握着一张血丹。20多万秦军的性命，不单单是用密密麻麻就能够形容的。他们被埋在地下之后，生出来的是仇恨的种子，在泪水的灌溉下，这种子终究会破土而出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张邯当时虽然没能明白这一点，但韩信的表现已经吓破了他的胆。思忖良久，他还是决定36计，走为上计。在走之前，他的弟弟张平派上了用场。你好好在郝志城，我去商丘。张平就这样被张邯丢在了这座孤零零的像坟墓一样的城堡里，他采取的战略方针很无新意，坚守不出。汉军初来乍到，首先还是以人道主义精神对敌人进行劝说，他们在城外大力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事实证明，张军都是老油条了，软硬不吃。接着汉军撕开了斯文的嘴脸，就开始破口大骂了，目的很简洁明确，引诱敌人出来决战。汉军把张邯的祖宗18代一遍又一遍地问候时，除了张平气得七窍生烟以外，其他的张军非但没有反应，而且还在心里边暗自高兴呢。骂吧骂吧，把这人面兽心的家伙骂死才解恨呢。骂得自己的耳朵都起了茧子了，张军也没有动静。眼见的无计可施了，樊哙等武将就着急了。他们认为与其跟敌人耗在这儿，不如放弃这个不太重要的城市，去直接攻打张邯的老巢商丘去得了。何去何从？韩信充分展示了他一代帅才所必须具备的眼光。他说，行军打仗，最开始几仗尤为重要，如果能胜，就可以震慑敌人的胆魄，也可以鼓舞自己的士气。 樊哙等大字不识、大道理不懂的人，自然就无话可说了。接下来，汉军也来了个以静制静，他们不再叫骂，也不再挑衅了，远远的是只为不攻。张平终于松了一口气，城里那块巴掌大的天空似乎一下子变得蔚蓝起来。只要这样消耗下去，汉军的粮草就会供应不足，到时候就会自动退兵了。这是他的如意算盘。有坚固的城墙，有充足的粮食，有足够的士兵，有了这一切，将士们开始松懈了。如此又过了几天，原本一直泛晴的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守在城上的士兵冷得实在不行了，只好躲到城楼的军帐里去了。紧张了多日的守将也太疲劳了，嘴上边虽然叫士兵们严加防备，自己却倚靠在火堆边上呼呼大睡了。夜，漆黑的夜，漆黑的夜色笼罩了世上万物。雨，冰冷的雨，冰冷的雨声遮住了所有声响。半夜时分，当汉军冲到城上的时候，他们都还在睡梦当中呢。最先摸上城墙的樊哙是微不可挡，一声怒吼吓倒几个守城的士兵以后，他一刀砍断了城门。早就等在门口的汉军顿时间蜂拥而至，此后的战斗就毫无悬念可言了，抵抗的人都成了刀下之鬼，要想活命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张平既没有反抗也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逃跑。别看他打仗的水平不怎么样，但是逃跑的功夫却是一流的。他听到汉军进城来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不是组织人马去抵抗，而是叫上老婆孩子，然后不慌不忙地装成百姓，从汉军的眼皮子底下溜了。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逃得从容，而且还逃到他认为最为保险的商丘。有哥哥张邯在，他满以为高枕无忧了。可是，韩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追到商丘来了。在追赶的途中，还顺便攻下了夏郡、怀里、柳中、咸阳等地。似乎只是在一夜之间，商丘就成了一座孤城。这一天来的的确是太快了，张邯怎么也想不到，汉军在韩信先头部队的带领之下，这么快就把他逼到了绝境。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荣华富贵如白驹过隙般昙花一现。张邯落寞地站在城头，城下是黑压压的汉军。戎马一生，从来不知道畏惧的张邯，第一次从心底升起了一种死一般的绝望感。对于他来说，此时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了。坚守或者投降。按照当时的形势，坚守可以跟死亡画上等号了，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条路。原因很简单，为了项羽，他抱定的信念是绝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因此绝境当中的他没有一丝一毫投降的想法，而是想着如何守城。并且他坚信项羽听闻他被困的消息之后一定会来救援他的。张邯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抱定坚守的决心和信念之后，他在城中组织的防守也很到位，汉军的多次进攻都被他打退了。就这样，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 暂时的僵持并不代表汉军就无计可施了，此时的舞台上注定是韩信来唱主角。他仔仔细细查看了四周的地形之后，一条妙计在他的脑海当中油然而生。这天晚上，章邯依旧是亲自出城来巡逻。虽然白天的攻防战让他消耗了不少的体力，但他并没有因此放下戒备，相反，他已清醒地认识到韩信的非凡才华了。为防止汉军夜里来偷袭，他和张平每天晚上都亲自巡查。但从这一点上看，也能看出章邯作为一员悍将的优秀素质。可是这一晚章邯巡逻之后，心里就奇了怪了，城外的汉军今天晚上悄悄的，连半个人影都没有。难道他们一夜之间全都撤了？这不可能啊。正当章邯略感惊讶的时候，他突然间脚底下一滑，差点摔倒。脚底下湿漉漉的，竟然全是水。不好了，水，涨水了，大水淹进城里来了。伴随着叫喊声，全城已经乱成了一团，接着四外都是哗啦啦的水流声。章邯惊的是目瞪口呆，怎么这个时候会涨水呢？难道说天要亡我？一向聪明绝顶的章邯居然不知道这是韩信的水攻计，还以为这是天意呢。赶紧往北门水浅的地方撤军。章邯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示了一个优秀将领的果断和决然。韩信自然早就算准了章邯会往那儿逃了。此时埋伏在北门外高山地段上的汉军派上用场了，顿时间擂鼓声、杀声、喊声、哭声是混成了一片。眼看着前有堵兵，后无退路，绝望中章邯是无心恋战，拔剑自刎了。一代战神就这样随风飘逝，没能留下一个完美的结局，却带走了一段传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 官民事务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当汉军兵临城下的时候，秦中三帝的另两位大王翟王董翳和塞王司马欣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及时派兵去支援章邯。他们两个从从容容地充当了一回看客，似乎忘了章邯跟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章邯完了，他们的末日也就不远了。而此时的项羽并没有及时来救援已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三秦之地，而是听从张良的金玉良言， 正派兵全力在围剿匪徒田荣。看样子现在司马欣和董毅只能是自救了，可是他们的信心很快就没了，因为仗还没开打呢，他们手下的士兵就纷纷地逃到汉王那儿去了。两个人一看事情不对头啊，于是坐下来开始商量对策。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与汉军作战将会和章邯一样是必败无疑。识时务者为俊杰，每先急者非时者。于是两个人商量的结果就是投靠汉军。就这样，汉军自穿过羊肠小道到了陈仓，打败章邯，迫使司马欣和董毅两王投降，只用了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可以说是神速。收复了三秦之地以后，汉军实力大增，好事一件接着一件。这时候张良又回来了，他的凉风家书不但很好地麻痹了项羽，同时也让自己当时微弱卵石的处境得到了缓解。要不然项羽使出暗杀义帝的绝招来，他张良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没命了。刘邦就是刘邦，拉拢人心确实有一套。一个萧何对他勤勤恳恳，做了丞相之后把国家的大大小小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个韩信对他服服帖帖，做了大将军之后用兵如神，收复三秦之地只在弹指一挥间。一个张良更是对他忠心耿耿，包中一别，处处为刘邦出谋划策，把瞒天过海之计进行到底。事实证明张良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他和刘邦再度重逢以后，还没等刘邦声泪俱下地叙完相思之苦，就开始长篇大论了。此时正值收复三秦之地，他根据形势判断提出了社稷论。社指神，特别象征其国土的守护神，小到村和里，大到整个田土，全都要供奉名叫社的神。稷也是指神，是五谷之神，和社的字义相同，既指神也指其祠堂。把祭祀土地神和农业神作为国家宗庙的思想或风俗。一个国家灭亡之后，新王国的建设者就要将前一个王朝社稷毁掉，并且美其名曰改过自新。张良的建议刘邦怎么会不听呢？于是马上择日举行了重大的仪式，废除秦社稷，立下汉社稷。从这一刻起，刘邦就等于向项羽宣战了。西楚霸王，该是咱们一决高下的时候了。当然出发之前他还为自己找了个理由，毕竟在伐三秦的时候可以借楚怀王当年之约，是来夺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汉中王的地盘。但眼下关中已经被他成功收复了，他的野心当然不会只有这些，他还想打败项羽，他想得到的是整个天下。但必须得师出有因，要不然就成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叛逆之君了。俗话说呀，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时项羽派人杀害义帝的事儿，那已经是尽人皆知。刘邦是何等聪明的人呢，马上意识到从这义帝的死可以大做文章。于是原本和项羽一样从来没把义帝放在眼里的刘邦，招来了文武大臣。大臣们一进殿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呀， 因为原本要穿着龙袍锦服的汉王刘邦，此时居然是白衣素服，头披麻桑的傻坐在那儿。难道宫里边发生了什么变故？哪位重臣老去了？不对呀，哪位大臣老去了也不至于这样啊。难道是汉王的老爹先去了？那只有这种可能性了。眼见众人都到齐了，刘邦做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举动。他不顾自己大王的形象，居然二话不说就在大殿上痛哭起来。断了线的泪珠从他脸上直流下来，场面有点滑稽。群臣们更是像得到了证实一样，一个个脸露悲戚之色，大有来个乌云遮日的比赛之意。就在他们都要强挤着眼泪的时候，刘邦抬起头来，哽咽地说了：“义帝死了。” 啊！ 群臣们这一惊是非同小可，嘴上没说话，心里边却说：“死了个义帝有什么大不了的？还真以为死的是你老爹呢。”刘邦接着说：“义帝被项羽所杀，真是我汉国之大悲呀！我要为义帝发丧，守丧三日。项羽无义，我将向项羽讨弑主之罪。”刘邦继续鼓动大家，群臣们自然举着双手赞成了。刘邦做事果然雷厉风行，三天后立即起草了发史告诸侯书，檄文写道：“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视之。今项羽杀义帝于江南，大逆不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西发关内兵收三河土地，南服江汉以下，愿以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这本声讨书目标是直指项羽。那头田荣的叛乱给了刚刚登上西楚霸王宝座的项羽是迎头一击，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天下居然还有人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跟他作对。再加上看了张良金玉良言般的信之后，他坚决地认为齐乱是当务之急，于是乎一声怒吼，带着兵马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齐地。田荣顺利吞并了齐地三王之后，再加上陈馀联军，已经变得不自量力起来了。听说项羽要亲自来剿灭他，他采取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办法，但事实证明田荣跟项羽相差了好多个等级呢。这么硬碰硬，连当年的战神张邯也不是项羽的对手。这个文不文武不武的田荣跟项羽相比，就好比是鸡蛋碰石头。项羽屡战屡胜，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田荣屡败屡战，步步退却，人心涣散。田荣在城阳守了一阵，眼看着兵败如山倒，只好放弃了老巢，四处逃窜。想逃没那么容易。项羽对他是恨极了，他田荣逃到哪儿就追到哪儿。田荣眼看着走光明大道是肯定没戏了，就跟项羽打起游击来了。他不敢再往城里躲，竟往老百姓家里边钻。躲也就罢了，偏生他带领残兵败将只顾着逃命，哪儿还带着其他东西啊？这样吃喝拉撒就都由老百姓无偿提供。如果在老百姓家里客随主便，遇到啥吃啥那也就罢了，偏偏他们还要吃香的喝辣的，谁家有鸡抢过来烤着吃喽，谁家有狗打死了煮着吃，谁家有猪 杀了下酒。至于谁家有妙龄大姑娘，嘿嘿，那就推倒了再说，先主子然后士兵。是可忍孰不可忍，老百姓本来就对田荣不满，因为他是主啊，此时又见他们这样胡作非为，是恨得牙根都痒痒。接下来的一天晚上，齐天大圣田荣被联合起来的老百姓活活打死在了草垛里边，一代天王齐天大圣就这样升天了。按理说他死了，项羽的怒火也该消了，他可以妥善安排新的大圣接位的事儿了，然后火速撤军去支援关中告急连连的关中三王。但项羽他就是项羽，他的思维和逻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虽然这次剿匪行动成功了，但是田荣并不是自己亲手杀死的，项羽心里边就觉得空落落的，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不过瘾。当初在新安坑里埋了20多万秦军，并没有打破当年秦将坑杀赵军40多万降军的记录，怎么感觉也不爽。于是呢，看着这次投降过来的齐军，他二话不说就叫人安排着给活埋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坑杀秦军的时候，那时候大秦王朝内忧外患，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关中百姓虽然从骨子里恨他，但碍于形势都是敢怒不敢言。此时的齐国百姓可不好惹，他们虽然对田荣不满，但面对项羽坑杀齐军的事儿，他们没有再选择沉默，而是选择了爆发。这时候田荣的弟弟田横出场了，只见他振臂一呼，组织起暴动的队伍来，把项羽新立的齐天大圣田甲赶出了城阳。项羽还没来得及舒一口气呢，又听说田横造反了，正要组织人马去杀他个人仰马翻，却传来了殷王告急的消息。什么？汉王在围攻殷王，他不是已经得到三秦之地了吗？直到这个时候，项羽才明白他被张良给忽悠了。当然危急时刻，项羽还是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将领所具备的才能和素质。他简单地做了一下形势判断，认为这齐王只是弹丸之地，这里的叛乱不足为虑，刘邦暗度陈仓平定三秦，现在又挥师南下，看来这刘邦是摆明了要和他争天下了，那里才是重中之重。项羽当机立断，给了殷王司马昂这样简短有力的回复：援军马上就到。司马昂接到项羽的回信之后，就跟溺水的孩子抓住了一根稻草似的那么开心，他握着这张免死护身符，充分做好了坚守朝歌的准备。他当时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等项羽大军一到，汉军就会兵败如山倒，到时候他就会因为坚守抗敌有功而得到项王的嘉奖。刘邦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你想立功是吗？我偏不给你立功的机会，趁着项羽还没来我先撤了，就是让你无功可立。司马昂眼见的汉军一夜之间就走得无影无踪了，煮熟的鸭子岂能让它飞了呀？立功心切的他是一声令下，手下的士兵就争先恐后的去追汉军。追了一程又一程，踏了一山又一山，追了大半天，司马昂不由得纳闷了，这汉军 难不成学会了隐遁之术，怎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司马昂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发，难不成学会了隐遁之术，怎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司马昂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发现，他们这时候已经追到了一个险峻异常的山谷里边。接下来就出现了小说、评书、电视里中埋伏的人一样的情形。司马昂说话了，此处山高路险，若有埋伏，如之奈何？按照常理呢，这个时候发这样的感慨多半是没有用的，只是为了渲染一下气氛。果不其然，司马昂的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到当啷一声炮响，汉军突然从四面八方就涌出来了。司马昂直到此时此刻才如梦方醒，上了汉军的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摆在司马昂面前的只有一个字儿：逃。事实证明，逃跑也可以看出一位将领所具备的素质。比如说司马昂，他一路狂奔，也不知道踩死了自己多少士兵，后来终于是一马当先，第一个到达了目的地朝歌城下。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呢，樊哙早就在那儿恭候他多时了，已经跑得筋疲力尽的司马昂只有束手就擒。大殿里边，刘邦正对韩信的妙计称赞有加，见司马昂被押上来了，他赶紧迎上前去，亲手为他松了绑，然后进行了攻心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个败军之将，除非骨气硬的可以不在乎生死，否则在这种情况下，任谁都会和司马昂一样拜倒于地，臣愿降于大王。刘邦等的就是这句话。就这样，刘邦不多久就联降了塞王、翟王、河南王、魏王、殷王等项羽封的准天王。在大好形势之下，刘邦下一个目标已经瞄准了项羽。当然，出发前他还对自己的后方进行了必要的防备，主要归纳为如下两点。第一，他派一些将领奔赴陇西、北地、上郡的边境之地，在那些地方设置了郡县，不但稳定了那里的人心，而且还进一步壮大了大汉的实力。第二，派人去修西北边陲的塞上河。前边已经提到过了，当年秦朝名将蒙恬不但多次打退敌人的入侵，还在西北部修建了塞上河。塞上河的成功修复能很好地防御匈奴的突然入侵。这两件事情做好之后，刘邦的后方就稳如磐石，他可以高枕无忧了。司马昂投降之后还牵扯到了一个人，一个在楚汉相争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陈平。陈平，汉族，阳武县人，绰号采花大盗。为什么叫他采花大盗呢？那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他的父母早逝，从小就跟哥哥陈伯相依为命。后来哥哥娶了媳妇儿，他还跟着他们住在一起。陈平和陈伯虽然是亲兄弟，但长得却大不一样。打个比方吧，两个人就好比武松和武大郎一样，一个长得高大威武，相貌堂堂，一个长得矮小精悍，相貌猥琐。陈伯个子矮小，一张脸跟松树皮似的，又黑又暗，而陈平却长得貌似潘安，不但高大威武，而且面如冠玉，唇红齿白， 那皮肤白嫩的连女孩子都为之逊色。所以呢，陈平的家境虽然不好，追他的女孩却很多，一个个对他暗送秋波，眉目传情，开放点的还会投怀送抱。可情窦初开的陈平对这些并不感冒，因为他早就有心上人了。这个人不是外人，就是跟他朝夕相处的嫂子素瑶。那素瑶长得漂亮，身材婀娜多姿，处处展现出成熟女人的独特魅力。平日里哥哥在田地里边忙活，对素瑶关心和照顾比较少。但陈平就不一样了，他读书习字之余，对嫂子就嘘寒问暖，关心之极。有一次素瑶在田里边堆稻草，微风拂面，衣着飘飘，眼见的哥哥不在场，陈平就不再压抑了，悄悄地走到嫂子身后，突然从后面把她给抱住了。素瑶只是挣扎了一下，回头一看是陈平，就停止挣扎了。于是乎，稻草为床，蓝天为席，两个人光天化日之下，在野外就上演了一场火爆的激情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从此以后，就有人在陈平背后指指点点的了。这里不能再说陈平和嫂子勾搭的事儿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陈胜吴广的起义给了天下众英雄一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这时候陈平顺应形势也参加了革命。陈平选择的第一位主子是陈胜亲自委任的魏地之王魏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是在做什么呢？ 现在就在这个排协当中的一道工序叫平底。 走进内联升位于马连道的老鞋厂，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何凯英师傅正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个像小锤子似的工具， 然后呢 敲打着一双布鞋的半成品。 这码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还是这机器不可代替的。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是机器所做不到的，就是针细、线粗，这是咱们手工要做到这种东西。 这么一双由40多种制鞋工具、90多道工序纯手工打造的内联升千层底儿布鞋，需要一名工艺娴熟的师傅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制作出来。内联升的千层底儿布鞋之所以质量好，首先是用料讲究。 纯棉的织成的这白布，啊，没有杂色，不允许有

1006108400710618，花594元订购3个月的羊奶粉，就送价值298元的播放器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才付款。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长，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29集， 于子义干的营生尽是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顺治18年，京城里头闹天花，于子义同官府串通，专挑那些软弱好欺的强占人家宅院。那些宅院原是入了官的，于子义打点衙门里头的人，很便宜就买下来了。街坊都说于子义胆大包天，全仗着宫里有人。陈廷敬听了，明白街坊说的于子义宫里有人，那个人是谁呢？就是高士奇。夜里，高士奇约了于子义和邝小毛到家里来商量应对之策。原来那天朱启在路上拦了陈廷敬的轿子，于子义同邝小毛在旁边看见了。事情巧得很，平常于子义同邝小毛都不来午门接高士奇的，可偏偏那天有桩生意急着要回复，他俩才匆匆忙忙往午门那边去。于子义认得朱祁，也认得陈廷敬的轿夫，他等高士奇出了午门，头一桩就说了这事儿。高士奇本不怕朱祁告状，只是陈廷敬接了状子就怕事有不妙，他设下圈套让陈廷统借银子送礼，看样子陈廷敬却轻易不会中计。 子义，我让你把名下的房产店铺这些生意通通过到邝小毛的名下，你办了吗？ 账都办好了，真是高大人，这样妥吗？ 我知道你是担心老夫吃了你的银子。 我呀，能把生意做大都亏了您高大人。 老夫都同你说了，银子是你的，终归是你的，跑不了。到时候官司来了，你远走高飞，让那个朱老头子告去，你只要回到钱塘老家就万事大吉了，官府只认契约，马虎一下就过去了。 吩咐完了于子义，高士奇又对邝巧毛说， 到时候你就一口咬定你是东家。嗯， 小的全听高大人吩咐。 好，你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同子义说。 哎， 邝小毛赶紧起身退了出去，高士奇却不马上说话，慢慢喝着茶。于子义不知道高士奇要说什么要紧事儿，心里砰砰直跳。过了老半天，高士奇小心看看外面，才小心说道， 子义，陈廷敬要是哪天真把事情抖了出来，就依你说的去做， 我明白，干掉朱七。依我说呀，这一会儿就该去干掉他。 哎，不，我们只是为了赚钱，杀人的事情能不做就不做。记住，不到万不得已，手上不要沾血。 哎，小的记住了。 听着，要杀朱喜，你得让邝小毛下手。 哎，知道了，小的谢过高大人。 于子义使劲点头，嘴里不停地道谢。他感激高士奇没有把这等造孽差事拍到自己的头上。这个时候，忽听的高大蛮在外头报道： 老爷，陈廷敬陈大人来了。 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 他叫于子义赶紧出去躲着，自己忙跑到了大门口迎客。陈廷敬早已下轿候在门外了。高士奇先把门房骂了几句再说： 哎呀，陈大人，怎敢劳您大驾光临寒舍，您有事情吩咐一声就得了，我会亲自登门听您吩咐的。 士奇不必客气，我多时就想上您家里来看看了。 不知陈大人光临寒舍有何见教？ 何来见教？早听说士奇收罗了不少稀世珍宝，可否让我开开眼界？ 真是让陈大人笑话了，我哪里有什么稀世珍宝啊。好，里边请，里边请。 书房的博古架上摆满了各色的古董，书案上的钧瓷瓶里也插着字画。高士奇打开一个木箱，拿出一副卷轴，徐徐展开，原来是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陈廷敬挑灯细看，赞不绝口： 士奇呀，您还说没有稀世珍宝，这么好的东西宫里都没有啊。 嗯，不敢这么说，我把自己最喜欢的都献给皇上了，留下自己玩的都是些不入眼的。 我想看看京浩的矿炉图。 廷敬，好没记性啊，你忘了矿炉图我献给皇上了，当时你不也是在场吗？皇上还让您看了不是？廷敬，莫非那幅矿炉图是赝品？ 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如果真是赝品，那我可就没面子了，世人都说我是鉴赏古玩的行家，却被奸人给骗了。 这上头没人骗得了你，你却骗得了皇上。 哎，陈大人，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啊，欺君大罪是要杀头的。 士奇也知道怕呀。 陈大人，您把话说明白了，您到底想干什么？ 你送给皇上的矿炉图只值2两银子，而你手上的真品花了2000两银子。 陈大人，你一直暗中盯着我。 我没有盯着你，是缘分，缘分总让我们俩碰在一起。 是啊，缘分，好个缘分。陈大人，您既然什么都清楚了，我不妨告诉你，我向皇上献过的很多宝贝真假都有，太值钱的东西我舍不得。我高某自小穷，穷怕了，到手的银子不那么容易送出去，哪怕他是皇上。 世袭今天可真是直爽啊。 廷敬兄，不是我直爽，只是我吃准了你。我不瞒你说，我知道你不敢把这件事情告到皇上那儿去。 何以见得？ 咱皇上是神人，文武双全，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皇上要是连假话都变不出来，他还神个什么呀？哎，廷敬兄，您不打算告诉皇上他不是神人吧？ 世人都说当今皇上千年出一个，我看您高士奇可是3000年才出一个呀。 承蒙夸奖，不胜荣幸。 你就不怕万一失算，我真的禀告了皇上？ 不，你不会。陈大人行事老成，不会因小失大，这是其一。皇上容不得任何人看破他无能之处，陈大人绝对不敢以身犯险，这是其二也。 是其呀、啊，我真佩服你啊，你算是把我算死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会把这事儿捅到皇上那里去，不是因为我怕，而是不值得。 嗯，这话怎么讲？ 不过就是几张假字画，几个假瓷瓶，误不了国也误不了君。我犯不着揪着这些小事儿，坏了君臣和气。 陈大人忠君爱国，高某钦佩。不过反正都一样，我知道您是肯定不会说出去。 我现在不说，不等于永远不说。世事多变，难以预料啊。 陈大人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今天怎么如此神秘啊？啊，该不会是有什么事儿吧？ 世奇，我想帮你。 陈大人一直都是眷恋我的，世奇非常感谢。可是我好好的，好像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陈大人帮忙吧？ 那这么说，您是不想让我帮忙喽？ 陈大人有话直说吧。 你那钱塘老乡于子义，他会坏了你的大事。 于子义，高某知道有这么个人。 世奇啊，你就不用藏着掖着了，你我彼此知根知底。那于子义公然游说廷统向你行贿，他是在害你。 原来是于子义在中间捣鬼。 事情要是搬到桌面上说，就是你高士奇索贿在先，拒贿在后，假充廉洁，陷害忠良啊。 陈大人严重了，我也是蒙在鼓里嘛。哎，既然如此，银票你拿回去就得了。哎呀，哈哈，我早就应该让您把银票拿回去的嘛。 不，你看银票您还是自己拿着，反正是您自己的银票，何必多此一举呢？您只把廷统立下的借据还了就得了。廷统有俸禄，我陈家也博有家财，不缺银子花，不用向别人借钱。 哎呀，原来陈大人故意提起匡卢图，是想给我个下马威，让我别把廷统行贿的事情捅到皇上那儿去。陈大人犯不着这样吗？其实我当初也是不愿意把事情闹这么大的。 不，事情别颠倒了，廷统本无行贿之意，是有人逼的。 啊，行行行行行，我让于子义还了借据啊，再把这个银票还给于子义。 我只要借据，银票您自己拿着，还是交给于子义，不干我的事情。 陈廷敬说罢告辞，高士奇一礼送到大门外，俩人笑语片刻，拱手而别，就像两位要好不过的朋友。高士奇目送陈廷敬轿子走进黑暗里，脸色慢慢黑了起来。回到课堂，高夫人迎了上来。 老爷，奴家在隔壁听着，这位陈大人挺厉害呀。 呸，他厉害，我比他还厉害。他陈廷敬学问比我强，文明比我大，官职比我高，又怎么样啊？我还比他先进南书房呢，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他。 哎，老爷您别着急上火的，先把事儿琢磨清楚了，奴家听着。陈大人好像在找于子义的茬，怕是对着您来的。 你当我是傻子？陈廷敬口口声声只说于子义如何，其实就是想整我。他查呀，让他查，我就是让他查。子义， 哎， 连夜把陈廷统的借据还了，再把该办的事给我办了。 于子义点头称是，便同邝小毛出去了。高士奇回到书房，仍旧把玩他的那些宝贝。高夫人过来看看，见老爷没有歇息的意思，也不敢劝，悄悄退了回去。三更天时，高大满打着哈欠来到书房，说是邝小毛来了。高士奇甚是烦躁的样子说， 这天都快亮了，他来干什么？ 邝小毛说是老爷您吩咐他连夜回话的。 我什么时候让他回话了？这个狗奴才，让他进来。 是老爷。 邝小毛让高大满领了进来，跪伏在地。 回高大人的话，事情办妥了。 什么事情办妥了？ 小的按高大人的吩咐把朱启杀了。 你把朱启杀了？邝小毛啊，邝小毛，你真是胆大包天，我什么时候让你去杀人了？来人，快把杀人犯邝小毛押去报官。 高大碗跑出去吆喝几声，没多时进来几个家丁，三两下就绑了邝小毛。邝小毛吓得面如土色，慌乱喊了半天高大人，说道： 大人，不是这样啊，于子义说这是您的吩咐啊。 大胆，你杀了人还敢血口喷人，你想诬赖本官不成？ 小的不敢，高大人，小的对您可是忠心耿耿啊，您就饶了小的吧。 你杀了人，本官如何饶你？ 这都是于子义在害我，他要不说是您的吩咐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杀人呀。 真是于子义让你干的 啊？他说这都是高大人您的意思。 先放开他，你们都下去吧，我得问个究竟。 高大满同家丁都出去了，高士奇来回走了老半天，停下来说： 我真是瞎了眼呐！啊，没想到玉子一挑唆你去杀人，还要往我身上栽赃。 高大人，我中了于子义的奸计，您可千万要救我呀。 人命关天，你叫我如何救你？难道让我隐瞒不报？我可是朝廷的命官呐。 高大人，您好歹救我一命，我今生今世甘愿替您当牛做马。 小毛啊，小毛啊，啊，我平日是怎么告诫你的？我告诉你好好管好自己的生意，你干嘛要去杀人呢？ 于子义说，高大人您住的是朱启家的房子，陈廷敬要查，他说只有杀了朱启就一了百了了。 朱启告状与我何干？这房子是我从于子义手里买下的，要告也是告他于子义啊。邝小毛，你真是糊涂啊。哎呀，你让于子义给耍了，你有了命案在他手里捏着，你终生都得听命于他，你知道吗？ 高大人，小的一时糊涂，您万万救救我呀。 你说你也不动动脑子，我一个读书人，一个朝廷命官，日日侍候着皇上，我怎么可能去让你杀人呢？ 小的没长脑子。 我问你，于子义手里的生意值多少银子？ 至少30万两。 我是为他生意帮过忙的啊，外头都有些闲话，说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你听说过他同我是怎么分账的吗？ 小的没听过呀。 你是他的管家，半句话都没听说过？ 小的不敢说。 本官问你，你也不敢说？ 不敢说。小的只知道高大人同于子义生意上没干系。 好，快点吧，本官会救你啊，你起来。 小的感谢高大人再造之恩。 我问你，于子义给你开了多少银子？ 月薪5两银子。 好，邝小毛，于子义30万两银子的家产已经是你的了。 小的不敢，于子义虽说是把家产过到了我的名下，可那不是我的。 你真的是想死呀你？ 小的是被吓糊涂了，不明白高大人的意思。 于子义家产是你的，朱祁是于子义杀的，你还没明白吗？ 哦，高大人，从今往后小的这颗脑袋就是您高大人的了。 往后这30万金我爸你二 啊。高大人，您可是我的亲祖宗啊。好，任他于子义如何狡辩，任官府如何打屁股，我都按高大人吩咐的说。 唉，于子义同我交往多年，我虽为朝廷命官，却并不嫌弃他的出身卑微，可谓是情同手足。没想到啊，他竟然为了一桩生意居然指使你去杀人，还要陷害我，我这心里都疼啊。 高大人，您可是菩萨心肠啊。 皇上御门听政完毕，摆驾乾清宫西暖阁，召见陈廷敬和高士奇。皇上手里拿着个折子问： 陈廷敬，这本是顺天府该管的案子，怎么径直到朕这里来了？ 回皇上，高士奇知道来龙去脉。 你说说怎么回事？ 回皇上，臣有罪。臣早年贫寒，落魄京师，蜜馆为生，卖字糊口。后来蒙先皇恩宠， 供奉内廷，侍候皇上读书，但为臣位卑俸薄，没钱置办宅子，无处栖身，碰巧认识了在京城做生意的钱塘老乡于子义，在他家借住。后来于子义说他买下了别人一处宅院，念个同乡情谊，按照原价卖给微臣，微臣贪图了这个便宜。 多大的宅子呀？ 宅院倒是不小，四进的天井，房屋统共50多间，但早已是破旧了。 依你现在的身份，住这么大的房子也不算过分。值多少银子？ 合银3000两。 倒也不贵啊。 虽是不贵，但是微臣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臣只好半借半赊地住着，直到前年才偿清了于子义的债务。 如此说你是一干二净的，为何说自己有罪啊？ 先皇曾严令朝廷官员不得同商人交往，凡向大户豪绅借银1000两者，依受贿罪论斩。皇上，臣这颗脑袋该砍3次。皇上，臣辜负皇恩，罪该万死。 做国朝的官是苦了些。世奇啊，你有罪，朕却不忍治你的罪。你出身寒苦，自强不息，不卑不亢，有颜回之风，这也是朕看重你的地方。 颜回乃圣人门下，是其岂敢。 国朝官员俸禄的确是低了点，可国朝的官员都是读圣贤书的，是百姓的父母官，不是为了发财的。谁想发财就像于子义他们去做生意好了，做官就不许发财。 臣谨记皇上教诲。 不过朕看你们如此清苦，心里也有些不安呢。世奇，朕赦你无罪。 臣谢皇上隆恩。启禀皇上，国朝官员俸禄的确不高，但有的官员却富裕万金。 陈廷敬，你家房子多大？ 回皇上，臣在京城没有宅院，臣住在岳丈家里。 陈廷敬，朕遇疾以来一直宽以待人，也希望你们如此做人做事。朕向来都觉着你宽大老成，可是你对世奇总有些苛刻。 皇上，陈廷敬对微臣是严了些，可心里却是为了微臣好，臣并不怪他。 世奇是个老实人。 启禀皇上，臣同高世奇并无个人恩怨，只是觉着事情该怎么办就应怎么办。 于子义同朱启的官司本是顺天府管的，你说该怎么办？难道要朕批给刑部办吗？ 皇上，朱启因为告状被顺天府关了10几年，这回是顺天府要他立下保书不再上告才放他出来的，因此臣以为此案再由顺天府去办不妥。 陈廷敬，你的意思是历任顺天府尹都做了昏官，从向秉道到现在的袁永才已换过4任府尹，有3任是朕手上点的，难道朕都用错了吗？ 臣只是就事论事，绝无此意。 禀皇上，臣贪图便宜买了于子义的房子，但确实不知他这房子竟然是来历不明。陈廷敬以为此案应交刑部去审，也是出于公心。臣也以为顺天府不宜再审此案。 你们大概忘了，现如今刑部